说山西好风光。 廊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，你抚琴奏忧伤。小平歌唱的小姑娘，你眼角在流淌。你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。风华模样，你落落大方，坐在桥上，我听你歌唱。我说桥边姑娘，你的芬芳，我把你放心上，刻在了我心膛。桥边姑娘，你的忧伤，我把你放心房，不想让你流浪。南阳下的桥头旁，有这样一姑娘，她有着长长的乌黑发，一双眼明亮。姑娘你让我心荡漾，小鹿在乱撞。你说无人在身旁，一个人在流浪。风花模样，你落落大方，坐在桥上，我听你歌唱。我说桥边姑娘，你的芬芳，我把你放心上，刻在了我心膛。桥边姑娘，你的忧伤，我把你放心房，不想让你流浪。